会的国防委员会表示，有明确证据显示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和中国政府勾结，认为英国可能需要比原定计划更早排除所有华为的设备。英国首相约翰逊在7月下令，到2027年底之前将华为设备排除在 5G 网络中。委员会说支持约翰逊的决定，但是指出根据目前的发展，可能需要将日期提前到2025年，认为在经济上是可行，但委员会没有详细说明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委员会主席呼吁西方国家必须紧急团结起来，抗衡中国的技术主导地位，不应该为了短期技术发展而放弃国家安全。华为回应说，委员会的结论缺乏可信性，不是基于事实，毫无根据。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在下午四点，台风灿鸿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3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877.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9.6升1.4，小米集团20.85跌0.5，美团点评266.8跌1蚊，盈富基金24.94跌0.2，比亚迪股份128.4升7.2，中国平安80.3升3毫，信誉光学科技129.2升3.6，京东集团305蚊跌2毫，信义光能15.2升1.9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5，瑞士法郎8.451，澳元5.555，加元5.856，新西兰元5.109，欧元9.118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47点，升224点。港金现价报17,4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32美元，卖出1,89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清场嘅消息。较早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嘅交通意外，终于清场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港湾豪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塘道去大坑道系车多噶，龙尾喺成和道近成和坊。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小辉台。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挤塞，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都影响到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交通噶。龙尾喺东九龙军营对开。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约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之中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缓慢，龙尾喺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

官员咧，就系卫生署署长陈汉仪，亦都话啦，近日嘅疫情咧系呈一个恶化嘅趋势。咁最主要就系唔单止系有唔少嘅本地个案啦，更加重要咧就系过去一个星期啊，已经有12宗咧源头不明嘅个案嘅。咁佢亦都系引用咗咧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嘅专家嘅数据啦，就系话病毒嘅即时有效繁殖率已经由低过一咧升到去一啦，咁显示咧病毒喺社区蔓延嘅情况恶化，令人忧虑。咁究竟咧呢个有效繁殖率咧升到去一咧，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咧？咁佢嗰个代表咧就即系话咧，其实每位患者咧都系有平均啊系可以传染俾另一个人嘅。咁而一咧之前咧就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佢哋系定为一个嘅警戒嘅水平嘅。咁所以咧，港大医学院嘅院长梁卓伟寻日亦都话，社区系有越嚟越多不明源头嘅个案啦。咁亦都担忧咧疫情会扩大，甚至系有几何级数嘅上升趋势。咁究竟咧，政府需唔需要再收紧一啲社交距离限制嘅措施咧？咁呢个要留意啦吓，暂时未有新公布。不过稍后到底会点处理呢？这个要值得留意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涉及到头先提过残疾院舍嘅情况，因为其中一间嘅残疾院舍国宝之家呢，今日呢係有成11宗嘅确诊个案，累计有12人染疫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政府官员亦都话呢，即係佢哋係喺度研究緊呢强制检疫嘅问题，包括涉及嘅法律框架。即是说如果那栋的大厦是有人染疫的时候，或者有一个高危群组的人士即是染疫的时候，那是不是在那栋大厦的人士都需要进行一个强制检疫，以去找出到底会不会还有一些存在的个案在这里呢？但是呢这一样的措施呢，政府都还是在这里研究的，那未有一些新的确定的资料可以出来。但是大家怎样看近日的情况呢？尤其是残疾人士院舍，因为有很多的住在那里的朋友呢，可能个自我的照顾的能力都未必是太高。究竟怎样在这些院舍里斩破传播链呢？值得大家关注。电话号码187231，打来跟我们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8号，司法机构公布首批被投诉司法人员个案的调查结果，其中8宗针对裁判官何俊尧的投诉，有6宗总裁判官认为不成立，其余2宗待司法程序完结之后先作跟进。朝早10点， 港币47亿7600万第三次成交。 北角皇都戏院大厦今日进行强拍，由新世界以底价47亿7600万投得，系历嚟最大嘅强拍项目。第一太平大维斯董事总经理陈超国话：项目属于市中心罕见嘅大型重建项目，成交价属市价。 因为喺土地审裁处嘅聆讯当中咧，对嗰个小业主公平起见咧，就唔考虑到保育嗰个成分嘅，要留翻保育嗰部分嘅话咧，相信对发展商嘅设计都有啲限制啦，建筑成本咧都应该会有所增加嘅。 11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当局正研究强制要求部分人接受新型肺炎强制检测。 如果能够系可以有一个比较强制性啲嘅要求，系大家去参与一啲嘅检测，更加好咁掌握我哋一啲公共卫生嘅资料，以至到咧系去更加有效咁推出呢啲嘅措施，都系需要嘅。 中午12点半，由多区区议会政府主席以及议员组成的18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会面。召集人钟锦麟话，局长未有正面回应点解唔容许现届区议会讨论政治议题。 譬如过往点解政府会主动咨询区议会一啲政改嘅问题，但系即系依家又唔可以去讨论政改嘅问题嘅时候咧，局长都冇正面咁样去答复翻，睇唔到政府咧系有诚意系去改善同区议会嘅关系。 4点半，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4宗是本地感染，11宗是来自残疾院舍国宝之家的关联个案，1宗源头不明。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剛才都提及到啦，喺今日咧，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入邊就宣布啦，香港咧係新增咗18宗嘅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咗咧14宗嘅本地個案同埋4宗嘅輸入個案嘅。而依14宗嘅本地個案之中咧，13宗係同早前嘅個案有關聯，包括咗咧 China Secret 呢個酒吧群組啦，同埋咧國寶之間呢個殘疾人士院舍啦。另外咧有一宗咧就揾唔到源头嘅，而啲揾唔到源头嘅呢一宗个案咧，就系佢曾经系平日咧系会去一间嘅健身中心，就系位于合和中心嘅。电话号码1872311，我哋究竟点睇而家个疫情咧？电话旁边请嚟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亦都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嘅。林伟信医生你好。 是你好， 是请问你怎样分析呢现在那个的确诊数字的走势呢？似乎政府当局呢都觉得呢有一个反弹的情况，那你又怎么看呢？ 我同意依家係有個反彈嘅情況，因為我哋喺第三波嗰個高峰回落嘅時候咧，有段短嘅時間，即係個數字係比較少，甚至有零本地個案出現過啦。咁但係喺近日發現，即係有兩個點，第一就嗰個本地個案就上升啦，而有相當比例都係有一啲所謂源頭不明嘅個案。咁刺激啦。咁第二點咧就係話，我哋發覺喺呢啲個案裏面咧。喺涉及講緊，譬如話唔同嘅社會階層啊，或者群組啊，各個個特點啊，都好似喺個社區裏面都係冇一個共通點啦。即係譬如你見到喺學校有啲影響啦，喺院舍有啲影響啦，或者我哋啱啱即係最新嗰個消息就話有啲健身嘅中心都有影響。咁我哋當然仲有酒吧嘅一啲群組啦。咁所以即時話咧，喺嗰個社區上面咧。在不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住所呢，可能都是其实有些所谓隐形传播链存在着，而大家是真的未察觉到咯。 如果根据返呢港大公共卫生学院佢嘅数据啦，就话病毒嘅最新嘅即时繁殖率呢已经係超过咗一㗎啦。咁一就係一个警戒线啦，咁代表呢每一个患者呢平均可以传染俾另外一个人。咁如果係超过一嘅话呢，係咪真係话佢有机会係传播多于一个人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的增长的幅度又会是怎样呢？是不是梁卓伟就说会几何级数？那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其实我们那个概念就是说，好像你刚刚讲那个数字当是大概一的，只是说我们每一个确诊患者有机会将个疾病呢传播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多于一个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疫情的爆发呢，咁如果我哋發覺呢個繁殖率個數字係多過一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個疫情臨就通常都唔能夠話即時係話可以壓制落嚟嘅。咁我哋如果睇翻個數字，當佢細過一咧，先反映嗰個疫情係會有一個回落嘅跡象咯。咁如果呢個數字我哋即係有段時間其實係已經細過一啦，咁依家個數字回復翻係大概一個水平，即是話我哋去到一個信號話俾佢聽，嗰個疫情喺可能短期之內咧。是会更加比较严峻，或者这个数字反而亦都有再上升的一个机会出现。 刚才呢你也提到啦，就是现在的个案呢似乎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都有。但是我想也都特别值得留意呢，其中有两个群组的。一个就是 China Secrets 的这个酒吧的群组啦，另外就是一个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的群组啦。我想问呢，针对着这两个的群组呢，你觉得由控制感染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的即时措施应该要去处理呢？ 我哋呢個疫情或者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嗰個傳播途徑，我估大家依家都好清楚啦，一定都係一啲室內啦、近距離啦，特別係空氣唔流通嘅場所， 特別是當冇戴口罩之下，咁就一定嗰個傳播率就一定係會比較有效啊，或者個傳播嘅情況會比較嚴重。咁啱啱提嗰兩個處所咧，即係其一就係嗰個院舍啦。咁院舍譬如話，我哋依家嗰個國父之家嗰個院舍，就因為嗰度嘅院友咧，可能就未必話能夠完全執行到嗰個戴口罩呢個咁控制措施啦。咁佢哋亦都相對嚟講係一個室內，即係比較密閉嘅空間啦。咁亦都有機會有啲即係間接或者直接嘅接觸啦，咁都係增加咗啲風險啦。咁酒吧同樣情況啦，我估大家都明白酒吧嗰個文化咧，就好多時候都話，雖然有個限聚令嘅情況之下咧，可能都會有啲比較多人嘅接觸，特別係除低口罩啦。咁我哋要針對呢啲咁嘅特點去應對咯。咁如果第一就譬如話一啲院舍嘅情況嚟講咧，我哋可能都要加強翻喺呢啲院舍嗰個感染控制嘅措施，即係話如果盡可能咧。無論是院友啦，或者是嗰個職員方面咧，都要多啲提點。譬如話，特別是離開，譬如自己嗰個床位啊，或者係房間嘅情況，即係一定要戴，最好戴翻口罩啦，同埋因為佢哋都有機會去離開個院舍，去個社區噶嘛，咁都要提點翻啦。即係亦都要提供翻充足嘅一啲洗手嘅一啲設施啦。或者是一啲酒精嘅出手液啦，即係多啲咁，大家鼓勵大家都會用翻呢啲咁嘅酒精脫手液啦，因為我哋明白，始終個病毒咧，好多時候都係喺個社區帶翻個院舍嘅，即係無論可能係院友出去出街，或者係嗰個職員或者啲探訪者，咁我哋冇辦法完全避免呢種情況發生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執行嗰個咁嘅控制措施執行得好嘅話咧，咁就算有一啲病毒出現，咁我哋都起碼就唔會好快咁樣波及其他嘅院友啦。咁另外就係呢啲院舍可能嗰、那個檢測嗰、那個次數啊，或者係檢測嗰、那個數字，希望就可以加強一啲啦。即係譬如我知道就會啲院舍嘅職員就應該有個定期嘅檢測會有做啦。咁另外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譬如都可以就都幫啲定期可以有機會做啲即係院友都可以做翻啲咁嘅測試。咁如果真係有啲小型爆發，咁都可以及早察覺到，即係唔會好似譬如呢個國保之間一發現咧，基本上已經係。十個啦，如果我係啦，冇錯，而家係已經係咁變咗，就嗰、那個疫情就好快，好容易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咁樣咯。 嗯， 咁啊，酒吧咧就酒吧就感覺個人感覺比較難處理一啲咧，因為我哋明白，譬如我哋一啲餐飲嘅處所咧，其實理論上我哋一路都講緊好多啲點樣做一啲感染控制措施噶啦。咁其實譬如包括限台啊、限人數個座位啊、嗰、那個圍板啊、唔係飲緊嘢嘅時候就戴翻口罩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咁去到酒吧嗰、那個當然會視乎。酒吧的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即係實際喺即係酒吧嗰個實際嘅環境發生緊咧，就係呢啲嘅咁嘅措施咧，似乎執行上邊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要睇下業界有冇即係譬如佢哋有冇啲真係一啲切實可行而係真係可以有效果嘅措施係做到出嚟。而是真的可以，不是我们好像现在观察到，即是譬如说我个人的观察都会见到一些酒吧的地方，其实似乎都是仍然是有一个很多人这样聚集啊，除了口罩啊这样，似乎即现实的情况就似乎就未必執行到咯，咁要睇下業界有冇辦法係做到。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咁無可避免咧，有可能我估當局都會再考慮咧，真係要有機會真係要再關閉呢啲咁嘅處所都唔定啦。 嗱，首先想問翻咧，就係針對住殘疾人士或者針對住院舍啦。咁其實除咗加強檢測方面，即係除咗一啲外出嘅院友咧，可能要做一啲嘅檢測之外咧，你覺得如果有啲院友佢係冇外出嘅，需唔需要都做一啲嘅檢測咧？即係話做一個整體性嘅檢測，而唔係淨係針對會外出嘅院友咧，需唔需要咧？ 其实我觉得可行的情况之下都做会好啲，因为点解？因为好多时候呢啲院舍咧，好多除咗佢哋本身住得喺啲院舍，无论系残障人士又好，或者一啲 老人院嘅一啲院舍都好啦。咁好多时候佢哋都系一啲长期病患者啦。咁又或者有其他嘅残疾嘅情况，可能个免疫系统可能都唔系咁好啦。咁变咗如果佢哋能够早少少察觉或者发现佢哋有疫情咧，或者有个病毒咧，咁对佢自身都一定系个健康都会有个帮助。咁所以就同埋佢哋好多时候就未必譬如话有病徵或者唔舒服，未必好容易有个即係报告到出嚟啊，或者係察觉到，咁可能都要有个定期嘅筛查呢，咁可以阻截到一啲咁嘅小型爆发出现囉。咁所以就希望睇下当局会考虑，譬如用睇下用咩途径可以尽量增加检测，即係包括呢啲院友啊，咁希望做得到啦。 另外好快想问啦，你觉得需唔需要引入一啲强制嘅检疫呢？即係话如果譬如嗰栋大厦有人确诊嘅时候，系咪需要有法律框架去强制即係嗰栋大厦嘅其他人都去做一啲嘅检测呢？ 讲清搞返清楚先，我哋依家可能讲緊係首先加强返检测先，就唔係讲检疫。 係 啦，因为检疫就讲緊真係要去一啲隔离嘅一啲地中心啊嗰度做返个检疫。咁我哋检测，我估我哋嗰个立场都係绝对同意呢个时候要加强返个检测嘅。咁因为我哋其实基本上疫情控制呢，其实第一步呢就是、都係检测。因为你唔检测出嚟，冇办法知道嗰个疫情或者呢啲所谓我哋有两个情况，一个就 系 冇病征人士，同埋系病发前嘅一啲人士， 所以就 系要揾佢出嚟， 要揾佢出嚟斩断个传播链啦。多谢晒你，林伟信，唔该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十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十四宗本地个案同四宗输入个案。本地个案中有十三宗同早前个案有关联，包括一名患者在九月二十三号去过酒吧 China Secret， 九月三十号去过金马伦道的一间酒吧，他的朋友亦都初步确诊。另外，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有十一宗确诊个案，另一宗个案涉及有家人确诊。至于一宗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患者是六十五岁已退休男子，住在北角宝马山蔡西湖大厦六座，平日会到合和中心一间的健身中心，亦都有同屋企人同亲友吃饭，以及去过一些餐厅。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话：近日疫情呈现恶化趋势，社区有不少本地个案。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有十二宗源头不明个案，疫情出现反弹警号。他又说，按照港大专家推算，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已经由低过一升至一。在最近一个星期，部分个案的病毒量高，显示病毒在社区蔓延情况恶化，令人忧虑。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多名被羁押在深圳港人的家属，下午到政府飞行服务队总部外抗议。黄之锋话，接获消息人士提供的证据，话十二名港人上个月二十三号乘搭快艇当日，飞行服务队又派出定翼机执行监察职务。他展示飞行服务队的内部飞行程序资料，指出由行动代号显示，今次飞行安排相信是属于警察行动，质疑当局表示在十二名港人被拘捕事件中没有角色的讲法。他又说，事件曝光之后，飞行服务队全部行动组人员的联络资料已经被删除，质疑当局有心隐瞒，要求保安局、警方和飞行服务队交代。大批警员在他们抗议期间到场阻止，说他们涉嫌违反限聚令，对他们搜身和抽低个人资料。警方又以橙带将抗议人士和传媒分隔，并要求采访的传媒展示记者证。 部分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的北角皇都戏院大厦，由申请强制拍卖的新世界发展以底价47.7亿元投得，是历来最高底价的强拍个案。集团宣布保育有68年历史的前皇都戏院部分，表示会尽力重塑戏院的面貌，包括在天台俗称飞拱的行架建筑和部分商场位置，并重塑成为表演艺术场地。新世界成立顾问委员会就如何落实保育皇都戏院给予意见，成员包括历史学者、艺术界、文化专家等。建筑文物保护师吴允仪说，前皇都戏院属于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戏院堂座空间并没有任何的支柱，而是利用在天台的行架将屋顶吊起，全世界都未有类似的设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弱。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温之流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兆辉台。今日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地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咁后少少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近住培正道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碧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窝尾。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青屿干线一路站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点解美国总统唔系由一人一票直接产生？我哋请嚟学者梁启智讲下。 美国啱啱立国嘅时候咧，有好多嘅考虑。如果直选会唔会系好民粹咧？揾国会议员去选，会唔会行政同埋立法变得太近？切冲嘅方案就话，我哋选一班人出嚟，佢哋净系负责一样嘢，就系选总统嘅啫。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同咧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啦林伟信倾到一个叫做强制检测嘅问题啊。嗱，强制检测就同强制检疫咧有所不同啦。强制检疫咧就即系话你喺嗰段时间之内咧需要留喺某一个地方，就唔能够外出，直至到咧个检疫期过去嘅。而强制检测咧就即系话你必须要进行呢一个嘅测试啊！如果大家咧都记得啦，譬如喺较早时分啊，喺慈云山嗰度有一个比较多嘅确诊嘅个案出现嘅时候咧，其实政府亦都喺嗰度派樽咧俾啲居民啦，等佢哋进行检测嘅。咁但系咧呢啲嘅派樽嘅做法咧，都系属于一个自愿性质嘅。咁即系话啲居民咧，佢可以自己决定系唔系做呢个检测，就唔系必定系要做嘅。咁但系咧，而家嘅说法啦吓，即系亦都有今日有报章就写到啦吓，似乎政府系咪喺度考虑紧咧？系咪如果有一啲嘅爆发疫症嘅情况，可能咧系要系修例吓，即系引入一个强制嘅检测，即系话咧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对某一高危群组的人士呢进行一个强制的检测，即是譬如举个例，如果某栋大厦有疫症的时候，是不是要那栋大厦的所有居民都一定要进行检测呢？而今日根据今日呢，就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说啦，他们是正在研究呢新型肺炎的强制检测问题，包括涉及的法律框架的。但是呢在推行这个嘅强制检测嘅安排嘅时候啦，亦都有专家要提都提出咗一啲嘢啦，就係话都要考虑一下咧个资源啊，係唔係真係用咗喺即係最有效嘅地方，即係你点样去评估嗰一个叫做高危群组佢嘅风险咧？譬如有冇一啲客观准则，就係话譬如嗰栋嘅大厦或者係嗰啲嘅群组係究竟有几多个嘅呢啲咁样嘅染疫嘅个案，先至需要咧係同一个群组的人士进行强制检测呢？似乎呢这些都是需要考虑，不过呢政府都还是在这研究当中，暂时未有答案的。究竟大家怎么看这些问题呢？同埋针对着酒吧群组和残疾人士院舍，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检测，亦都是防止呢再有疫症的传播呢？18731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郑先生在这里。郑生你好。 是你好主持人。 是你好。 我有两点意见想讲返。咁最主要睇下点样可以个防疫我哋做得更加好啦。咁首先我觉得呢强制检测呢就其实因为其实政府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好低。咁就我觉得暂时唔好搞住呢个先。你可能喺其他方面做咗啲措施，睇下点样我哋再加强返个防疫嗰度，咁样先再做，睇下再之后先諗。我想第一点想讲，有两点想讲。第一点想讲呢就是关于检疫嗰度呢，因为我最近有朋友被总公司派咗新加坡嗰度做嘢，咁就了解返新加坡嗰边，佢都有同我讲返，咁可能我哋有机会参考返新加坡嘅做法，因为我哋而家个14日，我唔知道资料准唔准确啦，我暂时 update。我哋香港呢边个14日，我哋系之前嗰边做咗个检测，跟住冇就当冇噶啦嘛。但人哋新加坡嗰个系聪明好多咯，人哋嗰个14日检疫呢，当然你入境嗰下你当然要有张核酸证明你系冇啦，佢系临完14日嗰个检疫咧，跟住先有个专车载你去，即系冇人嘅，即系唔系叫你搭交通工具，有架专车专载你去，好似有六间的士公司俾你拣去拣，跟住去嗰个检测中心，喺嗰间中心度检到啦，你真系冇，跟住先放你走，咁你先系即系成个检疫先叫完成，咁、那个做法会好好多。因为我唔知道之前系咪有单新闻，有个73岁嘅，好似系咪呢个好似东南亚唔记得咗，可以柬埔寨系咪有个73岁女士咧检两次检测都系阴性咧，但系后屘唔知系香港中啊，定系佢啲病毒量系后屘先慢慢升高，我唔知边个情况。但系所以其实应该我哋喺14日尾应该系检测一次嗰啲，一定要，咁呢个会可能学翻新加坡比较好嘅做法。咁另外第二点的话咧，我想讲就政府真系今次唔好再甩漏啦，因为第四波我唔知而家系开始第四波啊，定迟啲实有第四波。无论咩情况下，因为上次第三波的话咧，政府嗰度喺老人院嗰度咧，嗰 度真係做得唔好。咁今次除咗我覺得，如果嗰度人員嗰度咧而家有染咧，我覺得可能政府可能再做一步，會唔會政府有補貼的話咧，啲人員可能某個程度住宿，等佢哋唔好再同外人接觸，因為其實你好多可能你中咗咧，都未必喺你檢測嗰度抽到出嚟，你可能幾日已經可能又惹到老人家，因為上次死咗咁多老人家咧，我覺得某程度係枉死佢哋。咁所以如果政府今次再唔喺嗰個老人家，我哋做重點保護翻啲老人家、老人院嗰度咧，如果再有老人家因為咁死，我覺得所有官員負責防疫嗰啲都難辭其咎咯。佢哋真係係啊，沾染咗滿手鮮血。 明白， 好，就是、 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啦。咁亦都補充一下啦，其實咧由即係八月中開始啦，由香港國際機場入境嘅人士咧嚟到香港之後，都需要咧係去到機場禁區入邊嘅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啦，收集咧深喉唾液樣本，而且亦都要係留喺嗰度咧，係等候同日完成咗嘅檢測結果之後，先至可以辦理咧入境手續噶。電話號碼18731，究竟我哋需唔需要進一步收緊而家嘅社交距離嘅限制嘅措施咧？咁同埋一啲嘅飲食嘅場所啊，又需唔需要收緊翻一啲防疫嘅安排咧？電話號碼18731，打嚟同我哋傾下。另外頭先都提到院舍嘅問題啦，電話旁邊請嚟咧係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伯英嘅，李伯英你好。 系你好，师姐。 李伯英同我哋介绍一下，而家残疾人士院舍咧，佢个检测方法系点样做法噶？个检测安排系点样嘅咧？ 其实社署咧都会有俾一啲核酸检测嘅包俾我哋啦。首先嗱喺同事嗰度咧，佢又会定期就有人过嚟帮我哋做嗰个核酸检测。有人过嚟做嘅。咁就跟住呢啲院友呢，佢有啲呢就派十几个，即係十几个嗰啲检测包呢，如果觉得佢有问题嗰啲呢，佢就会即係讲句唔好听，就係你就同佢检测下啦，然后搵个医生签名，咁就拎去俾人检验啦咁样。 即係觉得有问题，即係话佢可能出唔舒服嘅情况，或者係体温比较高，又或者你见到佢有啲即係头痛啊等等咁样嘅迹象咁样， 係啦， 先至做。 係啦，咁就基本上而家我哋啲同事都定期都起码做咗睇先，都差唔多三次咁滞啦。系啦，做咗三次咁滞啦，差唔多。咁啊，系啦。 譬如咧，如果喺院友嗰方面咧，即系你譬如佢真系病发咗嘅，即系体温升高嘅，咁你哋应该都同佢哋比较频密地去检量嗰、那个检测即系度嗰个体温噶啦，系咪？ 系。 嗱，咁呢啲你哋就可以发现到啦。咁但系而家都有啲无病征嘅人士出现嘅噃，咁点样喺啲院友个层面把关咧？即系你哋去做嘅时候点样把关咧？ 点把关咧？我哋所有嘅院舍都系好早都系借住探访同埋禁足，即系唔俾佢出入噶啦，即系咁样讲 吓， 借住探访禁足。咁基本上咁咧就原则上吓，即系个院舍咧应该系干净嘅，即系咁讲。但系咧就即系譬如我哋啲同事，我哋都系要尽量小心啦，即系咁讲啦。啲同事吓，即系会系咁样因为啲巡视咧都系上班落班啦，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即系咁样。 系，但系我想问，系唔系真系所有嘅残疾人士院舍都系禁足咧？因为譬如即系我哋睇到啦，就系国宝之家嘅其中有啲院友咧，系曾经同屋企人一齐去睇医生啊、食饭啊，同埋系可以自行出入社区去院舍出边买嘢啊等等咁样 嘅 噃。 嗱，呢个咧，嗱呢个咧就好独立嘅呢个。即系独立嘅意思咧，就系话嗱，政府冇规定，冇话叫做点讲啊，有个明文规定，你系唔准人探访，即系你自己一个叫做安全措施咧，你可以唔好俾人探访咁解嘅啫。 即係會係咁樣。 但係我意思係話，即係嗱，探訪嗰度係一點啦，但係另外就係呢一間院舍咧，啲院友都可以自行出入社區嘅喎。即係譬如舉個例，會唔會有啲院舍佢需要去工場啊，或者係即係甚至係即係學校，我唔知道嚇等等。咁所以變咗佢都會有機會離開到嗰間嘅院舍，而唔係好似你頭先咁講係完全禁足嘅咧。 都会噶，因为咧，其实每间院舍佢自己行政都独立噶嘛。 吓 吓吓吓，即系各个人嗰个做法都唔同。 系啦，嗱，咁我就想问啦，即系针对住呢一啲会有机会有院友出去嘅院舍咧，咁究竟你哋即系行内嗰个嘅把关嘅方法系点样做法噶？嗰个把关， 我哋嗱，譬如咁讲啦，佢哋譬如要复产咁吓。咁我哋第一关咧就系希望做到免诊取药， 系吓咁好多人都系啦。 要去嘅话咧，咁我哋都冇办法，因为有啲佢要佢要呢个咩啊，要呢、這个即系验血啊，咁跟住就要医生睇报告啊，睇佢个健康状况啊咁。 明白啊， 冇办法，我哋都要带啦。 明白啊。呢啲係有特別嘅需要啦，但係譬如即係呢一啲佢需要出入社區嘅人士，你都話啦，即係社署派咗啲檢測包俾你哋噶嘛，咁你哋又會唔會幫佢哋做檢測嘅咧？又或者可唔可以安排到幫佢哋做檢測嘅咧？ 嗰啲咧就佢哋講明咧，就我哋要即係有懷疑。 嗯， 咁先做检测，因为你都要通过医生㗎嘛。 明白，即係如果佢就咁係出去，咁但係你哋表面又睇唔到佢有任何病征咁样。 因为做个检测，你仲要拎出去做个化验先至知点乜嘢嘛，先至可以做到知道佢有冇事咁。其实佢原则上喺个院舍度就冇嘢嘅。咁你要出去，咁系咪出去就个个都要做个检测咧？就唔一定系嘅， 明白明白。咁另外，喺个院内啊，譬如啲院友要去戴口罩啊，等等嗰啲，即系特别喺残疾人士院舍，个处理又会唔会有困难咧？ 嗱，喺院内就冇问题， 即系佢哋都戴到嘅，戴到口罩嘅。 佢唔系全部戴到，有一啲肯戴，有啲系唔肯戴。 嗯， 即系一般咧，我哋自己去做嘅话咧，我哋多数就尽量啦，尽量即系总之出街就一定要戴。但系有啲嗱，譬如佢哋而家去工场咁计吓，佢去工场咁计，有啲上咗嘅保姆车咧，佢就话唔戴喎。 嗯， 咁你又真系冇佢扶啊，因为佢有啲系自闭啊，佢喺我哋熟悉嘅人面前咧，你叫佢戴好。去呢、這個開工啦咁嚇，咁佢又冇問題嘅喎，但係一上車咧，佢又唔肯戴。 明白啊，因為都涉及到佢哋自己嗰個嘅理解力啦、自理能力啦，同埋情緒問題嘅。嗱，咁我想問啦，你作為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聯會啦，其實你覺得針對住啲院友？需唔需要引入一个定期测试嘅措施咧？就即系话佢哋无论有事冇事都好，都帮佢哋做定期检测。你自己觉得有冇必要咧？ 呢、這个系好嘅，最好添、嗯。但系咧，因为咧，个人数都唔少嘅，究竟边个帮佢做咧？ 嗯。 要几多资源咧？咁系嘛？ 嗯。 即系会有呢啲事干咯。咁、 嗯、 所以咧都要思考嘅呢、這个都呢、這个问题都要思考、嗯。 即系话如果做嘅时候，譬如即系如果政府系有人手支援嘅呢、這个，你哋系咪会觉得比较容易啲处理啊？ 都值得系 吓，但系如果冇人手支援，要你哋自己做咧，系咪难啲咧？ 难，因为真系要技术嘅。 明白， 即系你嗰、那个咽喉嗰度，即系佢哋唔系个个同你咁合作噶嘛。 明白啊，好，唔该晒你，李伯英了解一个情况。李伯英咧系呢个安老及残疾服务联会嘅主席，电话号码1872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咁啱得咁巧 in English？我哋如果好书面或者好正经嘅场合咧，我哋当然可以话 coincidentally。 coincidentally, coincidentally。咁啊，但系我哋口语通常咧比较少用呢个字，口语咧我哋好常咧就好简单地用咧就系 happen，H-A-P-P-E-N， 后面通常加个 to。俾个例子大家，譬如咧有个朋友同你讲开啊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跟住咧你突然间诶。咁啱得咁巧，我都好似识佢㗎喎。咁我英文点讲呢？你可以话呢 Oh, I happen to know him too. I happen to know him too. Happen to. Okay? Happen to know. 即係呢个意思就係、是。咁啱我又识佢喎。又或者啱啱你知道有个朋友喺中环出没，你又想约佢不如饮杯咖啡啦。而你咁啱得咁巧又喺中环你跟住。Oh, I happen to be in Central too.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offee with me? Or fancy a coffee? 咁样都得。Okay? I happen to be in Central too.咁啊，呢个就咁啱唔得咁巧嘅口语嘅讲法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而家去到边度咧，都要探下热先得。 其实呢你的最热是哪里呢？我觉得整个议会和整个政界那个温度都很高。 我又觉得是现在又冷战又经济萧条加上白色恐怖，我又觉得很冷。 政局风云变幻，新一辑的议事论事全新环节政治温度计。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慧而请来嘉宾为当下的政情去探一探热。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针对着最近出现的酒吧群组，酒吧业界怎样回应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永。钱俊永你好。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嗱，你哋咧，寻日就有一啲嘅业界人士咧，同食卫局嘅副局长啊徐德义去开会啦，咁你又冇去啦。咁不过其实针对住近日嘅酒吧业界嘅情况，嗱，你哋之前咧嗰啲嘅即系约章啊等等又倾咗，即系又签咗，咁然之后你哋又话已经做咗好多嘅措施咧去防止即系疫症传播，咁但系而家真系有酒吧群组存在，咁点搞咧？ 嗱，咁坦白讲啊，嗱，第一樣嘢咧，我好想咧，即係大眾咧要知道咧，就係咧之前咧嗰間 China Secret， 即係第一間咧真係咧確診嘅個案咧，嗰、那個其實咧唔係一間酒吧嚟嘅，係啦，嗰、那個咧係冇酒牌嘅，係啦，咁所謂咧我哋叫做一啲無牌嘅處所，係啦，而依啲咧即係無牌處所咧，其實咧好老實咧，就我據我自己了解咧，係因為我都喺業界裏面咁多年咧，我見到其實咧就真係遍地開花嘅。系啦，尤其是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好多酒吧咧，因为都有遵守咧政府嘅指引咧，十二点钟准时关门嘅关系咧，咁啊造就咗呢啲咧无牌嘅住所咧，就更加多客咧就上咗去玩啊，因为你呢啲无牌咧，食环署又冇佢记录，警方又冇佢记录，基本上冇人查得到佢嘅。 嗯、 啊！因为你冇记录啊嘛，你点揾佢啫？系咪？你反而咧嗰啲有牌嘅酒吧咧，真系持牌嗰啲咧，嗰啲基本上咧，警方咧就会定期咧落去 check check 佢。咁、所以咧，嗰啲有牌嘅酒吧咧，其实佢想咧偷鸡啊、违规啊，佢都偷唔到嘅。啊，因为咧佢一违规咧，警方落去巡查员咧，通常就会啊整张告票俾佢啊，啊甚至乎咧落咗个黑猪仔落去咧，会影响到佢续牌，甚至乎续唔到牌。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话我哋业界个睇法系点睇咧？啊，老实讲，我真系咧，即系千叮万嘱政府咧，真系咧唔好咧，就系咧关有持牌嘅酒吧。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好多市民咧，有啲真系唔知嘅。因为咧，如果真系持牌嘅酒吧关咗的话，咁你变相嚟讲咧，其实咧个疫情咧仲会爆得犀利。 啊，即系你哋觉得 解啲无牌嘅酒吧， 嗱、你哋觉得咧就应该要分开处理啦。咁但系实情就系、是，即系酒吧嗰个嘅经营生态比较特别噶嘛，大家就系除晒口罩喺度饮酒啊，或者大声讲嘢，呢、这个亦都之前有专家即系曾经讲过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喺酒吧佢嗰个传播风险的而且确会有机会高啲嘅，因为你唔知道究竟对面喺度饮紧酒，即系冇戴口罩大声讲嘢嗰个会唔会就系一个无病征嘅人士喺度啊嘛？ 嗱，但系咧，大家要谂一样嘢，谂深一样嘢，嗱，其实咧。酒吧 佢嗰、那個嗱所謂啊，即係所謂佢嗰、那個運作嘅形式，即係佢所謂嗰、那個營運啊，其實佢係同一間餐廳咧，其實分別唔大嘅，因為咧你酒吧啲客落到去咧，其實都係咧坐啲台咧，都係同餐廳嘅台咧，我話俾大家聽係差唔多 size 嘅，即係唔會話大張啲細張啲。好啦，咁你話嗰啲酒客飲酒嘅時間。系嘛？會除低口罩，咁一定會除低口罩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好多酒吧咧都有擺到一啲透明咧嘅隔板嘅，喺中間嘅，係隔一隔開咗佢哋。即係例如佢哋有時講嘢嘅時間，佢哋都未必真係可以即係口沫橫飛啊，飛到去隔離嗰張台嗰度嘅。啊，依樣嘢係有做嘅。咁而你話食飯嘅時候，其實食飯嘅時候，大家都知道而家大家出去啲餐廳食飯，佢哋一樣有隔板，係啦。咁你當然面對面嗰個一樣。食飯嘅時間，大家有傾偈，一樣其實如果你話風險嚟講，其實餐廳同酒吧其實只要係個模式，只係一個就係我哋叫做啊凌晨經營，同埋一個就係叫做係啊日頭經營， 係 分別嘅啫。 嗱， 如果你諗下酒吧係個時間仲要做到夜晚十二點鐘就唔做喎， 明白？ 其實佢已經變相咗一間餐廳喎， 明白？ 佢可能係飲杯嘢傾下偈， 明白？ 風險其實相對 嗱好短嘅一個時間，有專家話即係用飲管飲酒得唔得咧？ 用飲管飲酒嗱，好老實講，啲飲管咧用完即棄咧，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咧，咁當然呢啲係衞生啦， 係 啊，所以我哋而家啲酒吧唔會話係用嗰啲即係哇循環再用，循環 明白，但係係咪比較難啊？ 听唔到， 系咪即系嗱？唔紧要啦，钱俊永，即系有机会咧，再同你倾呢个议题啊。因为我哋都要听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唔该晒。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792英镑对美元系 1.29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9。 内地继续嘅假期，听日先至复市。港金系报17,48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61美元，卖出1,893.71美元。港汇指数103.9，跌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就非常多车了，因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沿住龙翔道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的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的交通开始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意外，龙尾近盈辉台。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塘道去大坑方向交通是繁忙的，去大坑道方向交通繁忙，上山的车龙排到落跑马地警署。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咧，我哋嘅评论员系周崇明啊，你好，周崇明。 你好。 嗱，咁啊，唔知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有几熟北角啦？咁啊，北角咧嘅皇都戏院大厦前身咧就系船工戏院啦。咁佢喺1952年落成啦。咁其实后屘喺1959年已经改名咧，叫做皇都戏院噶啦。系如果大家搭電車或者係經過北角咧，係啦，都會見到一個都相當之特別嘅一棟咁嘅建築物，因為佢係一個圓角嘅設計啦。咁另外就係喺佢出邊咧有一個嘅浮雕啦，嚇。咁啊，係董卓同吳雕蟬嘅故事。咁另外就有個拱頂啦，嚇。咁都係真係相當之特別嘅。咁其實咧，佢就係一個一級歷史建築啦。咁而今日咧，佢就經過強拍啊，就終於咧就統一咗業權啦。咁啊拍賣咗出去啦，就係、是、新世界啦，佢哋系以底价嘅47.7亿啦，就投得咧北角嘅皇都戏院大厦，亦都系历嚟咧最高底价嘅强拍个案啦。咁不过咧，系佢哋收咗个业权之后啦，我谂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到底会点样保育咧？嗱，因为正如即系头先我讲啦，我哋经过都见到佢嗰个建筑物其实好有特色啦。咁同埋佢以往咧亦都系作为戏院啊，或者系啲歌舞剧啊等等嘅用途，都充满住文化气息噶。不过后来就陆续入边变咗商场啦，亦都变咗系譬如桌球室啊等等，因为嗰个内部结构咧都有唔少嘅变化。咁今次新世界拍卖咗翻嚟之后，其实大家对于呢栋嘅大厦嘅保育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周崇明，你嘅期望系点咧？ 我谂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都几历史性嘅一个先例啦，因为。第一，佢系一个私人嘅商住嘅物业啦，吓通过强拍嚟到去，但系强拍完又系有保育嘅成分啦，吓。咁另外就佢除咗嗰个头先讲嗰个硬件建筑之外，佢亦都同香港嘅电影历史好有渊源啦，即系有好多嘅故事都系同呢个建筑物有关啦。咁仲有一样我都觉得特别值得提嘅就系民间嗰个参与咯。即系如果唔系有好多嘅民间嘅声音啦，或者长期咁样去即系为呢个戏院发声咧，咁可能好早已经俾人拆咗都唔定。咁最后因为嗰、那个即系评级去到一级，咁虽然都冇法定嗰个效力，咁但系起码可能即系对成件事嗰个影响都会几大咯。 咁你其实都觉得啱啊，因为其实皇都戏院啊呢一个嘅事件咧，即系大家睇到咧系已经延续咗好几年噶啦，因为之前都讲紧就系话呢栋嘅大厦啦，佢嘅业权分散啦，咁但系佢所处嘅位置咧，都真系有几好嘅商业价值嘅，大家都知道即系嗰度而家系一个几咁即系。都繁華嘅地段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延續咗好幾年，咁一啲嘅保育團體咧，亦都係力爭咧，希望維持翻佢嘅一啲嘅外貌啦，同埋特色啦，同埋保育嘅用途，因為終究佢有好大嘅歷史價值啦，即係正如頭先阿周崇明咁講咧，譬如過去咧，其實佢都真係見證住香港嘅電影業嘅一啲嘅發展啦，咁此外亦都係具備咗包括咗譬如係。粤剧啊，即系等等嘅唔同嘅功能咧于一身嘅。咁尤其是佢嗰个嘅建筑特色咧，亦都系相当之独特啦。即系亦都有人话，其实香港你都冇乜见到差唔多咁样嘅建筑特色嘅嘢噶啦。咁所以如果系即系而家强拍翻去，咁大家都期望佢可以保留翻佢嗰个价值喺度啦。亦都咧有团体就希望咧佢能够继续咧系成为翻一个即系演艺。嘅演艺嘅场地啊，或者系中心啦。咁而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新世界而家拍卖到嗰个嘅即系团体嗰个嘅商业嘅集团啦，佢哋嘅说法都话咧，会系尽力复修咧呢一栋嘅一级历史建筑，包括咧重塑戏院嘅面貌，咁亦都系包括咧喺天台俗称嗰个飞拱嗰个嘅行架建筑，同埋部分嘅商场位置吓，亦都会尽力去保育。同埋会重塑成为表演艺术场地，似乎又唔系咁暗淡啫，系咪咧？ 我谂即系真系已经系一个暂时嚟讲几好嘅一个阶段性嘅成果啦。即系当然具体点做咁呢、這个真系要再 聽其言觀其行啦，係咪嚇？咁但係我相信點解香港咁罕有咧？呢個例子嚟講，就正正就係因為一啲私人，尤其一啲商業嘅物業咧，佢嗰、那個即係經濟嗰個效益實在太高啦嚇、即係你唔拆咗佢嚟起樓咧，咁真係即係純粹從計錢嚟講咧。是说不过去的。咁于是就亦都点解咁多过往嘅一啲历史建筑都会即係消失晒呢，咁当然就係因为地产喺香港嚟讲嗰个即係一个主导嘅当然就係地产霸权啦。咁如果起码佢唔拆而朝住呢个方向发展，咁我相信係都係一个正面嘅结果啦，已经係。 咁而家呢收购到业权嘅新世界集团啦，咁佢哋就聘请咗有三个嘅保育顾问团队呢为皇都戏院筹划保育及发展方案嘅。咁如果呢几个嘅团队呢，我哋睇返一啲嘅资料啦，都有唔同嘅来头啦，譬如其中一个係嚟自即係香港嘅团队呢，佢哋以往亦都係负责过唔同嘅保育项目啦，譬如包括咗係雷生春啦，仲有就係位于金鐘嘅嗰個嘅亞洲協會啦，嚇，咁亦都係佢哋負責嘅項目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都咧係有另外嘅一個嘅顧問委員會啦。當中嘅人員咧，包括咗譬如戲劇界都好著名嘅毛俊輝啦，香港歷史都好有地位嘅人前歷史博物館嘅館長啊丁生炮啦。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嘅人士，譬如何培斌啊、流行文化學者係吳俊雄啊等等嘅。咁亦都咧包含咗呢一位嘅我哋要访问嘅嘉宾，就系咧系建筑文物保护师吴允仪啊，吴允仪你好， 系你好， 吓吴允仪你亦都同呢个皇都戏院呢度相当之有渊源啦，细个亦都喺嗰度即系生活过一段时间啦，系咪？ 系冇错，系啦，我细个嘅时候即系妈咪就喺度开铺头咁样咯。 是哈，咁啊即係记得其实早几年即係皇都戏院呢个嘅事件浮现嘅时候呢，你都出嚟啦，即係希望可以力争到继续做到一啲嘅保育方案啦。咁似乎而家新世界佢哋用呢个底价47亿几投得成个北角皇都戏院大厦嘅业权，亦都揾咗唔同嘅人士，包括埋你自己呢，做咗一个顾问嘅委员会同埋做咗个团队。未来啊究竟会点样去做法呢？即是大概那个的计划会是点样呢？初步 其实而家已经知道的就是即是个专家团队他们会即是将来啦就会入场去做一些勘探等等啦。咁其实这些都是即是我们做保育常见的手法，就是要做好一个的准备事前的功夫，对于那个建筑物有一个实质的了解咁样啦。咁同时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的同事呢就做緊一些即是收集，譬如历史的访问啦，或者是一些同皇都戏院以前有关的文物咁样。咁所以其实是即係除咗係了解个建筑物自己本身之外呢，过去嘅一啲嘅历史啊，或者我哋所谓一啲比较intangible 啲嘅嗰一面呢，我哋都係了解緊囉。 嗯，现在看起上来就应该是那个拱顶啦，同埋嗰个嘅浮雕啦，就会係一个必然保留嘅部分啦，係咪呀？ 是冇错，是因为其实本身我哋睇返呢，佢而家系一个一级嘅历史建筑啦。咁其实嗰个范围呢就主要系以前即系船工戏院初初1952年兴建嘅时候嗰个部分嚟嘅。咁而嗰个屋顶嘅外露嗰个行架嘅部分亦都正正喺呢个嘅建筑物上方囉。 嗯，咁但係譬如即係要去保育呢啲地方，但係另一方面又要去起一栋嘅大厦，即係重新发展嘅时候，个难度会唔会相当之高啊？ 我覺得本身即係喺呢個地盤嚟計咧，即係佢後方其實都有即係一定嘅大嘅面積啦，咁都足夠係佢哋去有一啲新嘅項目嘅發展嘅。咁而前面即係個戲院嘅部分都即係可以原址嘅保留啦。咁我相信專家嗰個團隊佢哋係解決得到咯。 咁你相信即係专家会当然会继续做啦，但係大概即係成个嘅保育嘅年期呀，大概会要几多年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嘅保育方案，同埋即係起到一栋嘅新嘅大厦，令到佢有一啲嘅新嘅意义出到嚟啦。 而家初步睇翻佢哋即係新世界方面嗰個資料咧，就應該係預計係六年之內想完成呢個嘅項目嘅。咁但係我都可以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喺香港做一個保育嘅項目咧，係真係需要嘅時間係好長。即係我自己過去都即係做過唔同嘅保育項目啦，包括一啲係政府嘅即係活化嘅項目啦。其實我哋都真係要經歷大約六至七年咁上下時間嘅。 嗯，吳韻儀啊，咁即如果照你咁讲咧，可能个戏院嗰个部分即会比较复杂嘅，反而重建嗰度咧，就佢当然越快起好，咁可以推出市场，就即嗰个效益更加大啦。咁会唔会分期咧？你估？ 呢、這個我都未清楚，因為真係講真，而家係好早期嘅階段啦。咁呢啲真係要佢哋再去即係去決定咯。 咁如果初步入去睇，即係因為裏面已經改裝得好緊要嘛，反而外露嘅部分就即係大家都見到啦。咁裏面係咪都即係有好多未知數咧？即係實際上涉及嘅工程或者嗰個難度？ 其实都系噶，因为即系我哋做保育嘅项目咧，首先第一，我哋要分清楚边啲系最原装嘅部分啦，边啲系后期嘅改动啦。咁你讲得好啱啦，即系经历咗咁多年咧，其实佢又系一个即系商场啊，或者其他嘅嘅地方啦。咁即系都经历过唔同嘅改动啦。咁所以而家即系团队第一步就要搞清楚呢啲嘅地方啦。咁再者就系佢哋做设计嘅时候，点样去选择取舍咯？ 嗯，你头先都提过，即系除咗一啲既有的硬件都可能需要去配合一些即历史的资料，包括人物的访问等等。那你想象这些资料会怎么用呢？到时 其实两方面啦，第一咧，即系可能喺设计上面咧，睇下建筑师可以点样将以前呢一啲嘅历史嘅脉络可以喺个设计里面反映出嚟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可能喺嗰个梯上面，我哋叫保育做一啲嘅诠释啦 ，interpretation。咁就即系除咗系即系现场实景可能会有一啲嘅诠释之外，其实即系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嘅坊间好多手法系可能系数码化。將呢啲嘅資料咁，然之後睇下係點樣嘅程式再展現出嚟咁樣咯。 嗯，另外想拆開問一問咧，就你記憶係咪商用嘅呢建築物喺香港嚟講，真係保育成功嘅例子？我印象中就唔好冇乜呢類嘅先例咁樣。 其實真係好少嘅，即係商業用途嘅先例物。而家我淨係諗到咧，就係中環嘅北打巷咯。 哦 ，OK。 嗯，吴韵儀，我谂做呢个保育建筑嘅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都担心咧，就系得其形无其实啦。即系就算系保留咗嗰个嘅外观咧，但系如果入边个用途完全不一样嘅时候，咁即系都只系得翻个形喺度嘅啫。咁我哋都观赏唔到嗰个嘅即系保育嘅意义喺度。咁你觉得即系皇都戏院呢个嘅保育第二时应该点样先至令到佢既有其形又有其实咧？ 其實而家睇翻咧，即係佢本身佢以前係一個表演嘅場地為主啦，即係一個我哋叫一個娛樂性質嘅一個建築物啦。咁而家將來嘅即係以嗰個用途，初步都係一個即係表演藝術文化嘅場地，咁都係同以前佢嗰個用途咧係即係叫做係一個貫徹嘅一個用途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講話即係去承接以前嗰個嘅用途嚟講咧，佢而家呢個初步嘅建議係已經做得到噶啦，咁我觉得你都讲得好啱嘅，即系将来嗰个新嘅用途会唔会能够即系可以适当地反映翻以前嗰啲嘅文化嘅精髓咧？咁呢个就即系再睇落去佢哋嗰个嘅proposal 其他嘅地方个运用上边点样去呈现出嚟啦。 嗯，当然啦，你头先都讲，即系成个项目咧都可能要六年嘅时间吓，咁甚至可能会再多一啲添。咁但系如果由成个即系建筑嘅保育意义嚟讲咧，因为佢系由私人发展商去主导噶嘛，即系你期望今次呢个项目会为香港嘅建筑保育带嚟啲乜嘢嘅意义或者乜嘢嘅改变咧？ 其實我覺得個意義真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即係中觀翻過去咧呢啲即係叫做私人嘅發展，即係保育嘅項目啦，喺香港真係少之又少，而且咧好似皇都戲院呢個項目咁大型，係真係冇即係前所未見咯。咁我覺得係正正係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 example 啦，就俾即係其他嘅發展商或者私人嘅業主睇到，其實即係保育。 歷史建築物在香港那個的角色是有幾咁重要，同埋其實都可以係帶嚟一啲對社會啊，或者係甚至乎對於翻佢自己業主嚟講係有一個好嘅意義咯。 但是如果我哋话即系要成个项目嘅意义得以彰显，又或者真系为建筑文物保育带嚟啲咩改变咧，可能我哋都真系要睇六年之后成个项目建成咗之后，会唔会真系令到其他发展商都觉得有先例？喂，原来我保育嚟其实我计盘数都唔系未必冇赚噶，咁样会唔会系即系都要多啲时间先至睇到佢对于私人发展商会带嚟啲咩实质嘅影响咧？ 这个我同意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过去以前都做过不同的一些的 research 的，即是在香港来讲最看就是数字嘛，尤其是是即是钱上面的数字啦。那过去真的没有一些这样的确实的数据告诉即是所有的发展商看、原来做保育呢都是有得赚的这样啦。那但其实呢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外国的、不同的 research 呢，譬如英国啊等等呢，我们做过呢其实、在外国呢他们即是保育的项目呢，其实那个 property value 是可以高过非即那些历史建筑物 的 property value 咯。所以希望在香港都可以慢慢去建立这一方面的数据，就令到更加多的人是去即对这个保育的项目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样咯。 即希望到时就不会变成只是要靠某些发展商自己的个人的有心有力、或者是个人意愿，而是用数据告诉个业界听其实这样做都可以的。 是的，没错。 是好啊，唔该晒你吴允儿，暂时同你倾到呢度，麻烦晒，拜拜。吴允儿咧系一位建筑文物保护师啦，亦都系皇都戏院项目顾问委员会嘅成员啦。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1啦。嗱，大家对于即系皇都戏院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即系期望六年之后嗰栋嘅建筑物会变成点样咧？吓，可以打电话嚟18721同我哋倾倾啦。因为实际上而家都有唔少人走去叫做即系可能系打卡噶喎。咁同埋另外亦都 有好多导赏团嘅， 系啦。咁除此之外，譬如亦都会有人举例啦。唔好讲话以前喺嗰个播放电影啦，净系譬如有一套电影啊，去年烟花特别多啊，都曾经喺嗰度取景。 系，你唔讲我都唔记得。 啊，咁所以变咗佢都对于香港人嚟讲，佢唔系净系单纯嘅一栋建筑物企咗喺度，而系你都可以去亲近佢咯。可能呢点会唔会系更加关键咧？即系我哋点样去亲近到一啲活化之后嘅建筑物？ 即呢个系一个真系好值得去期待嘅一个先例啦。尤其听咗阿吴允儿讲之后，咁即包括佢嗰个地点啦，包括佢嗰、那个即亲即系同个社区嗰个联系啦，即系你见到系好旺嘅一个中心地带啦吓。不过听完之后，我又会即系都几担心就系、是、佢好多巧合嘅因素令到佢可以促成吓。 系、 你有冇第二、第三个咧？系冇咁多即系可以即系类似皇都呢个咁样嘅一啲因素会出现咧？咁听完我反而觉得都几担心。 嗱，究竟有啲乜嘢嘅巧合因素呢？嗱，又或者我哋睇下七点钟新闻翻嚟啦，会唔会再倾多阵啦？不过如果大家有啲咩睇法，打嚟18721啦。 无论可容纳嘅乘客人数，最多只能够系原本嘅一半。乘客亦都只限新加坡居民上船前要接受病毒检测，并遵守戴口罩、保持一米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获准参与计划的包括云顶邮轮集团的世界梦号会下个月6号航行，另一艘是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的海洋量子号预计12月开始航行。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灿鸿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以及会有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快线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而家排到去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相当之多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启瑞嘅出口，咁所以而家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跟住系东隧港岛入口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另外啦，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啦，受到呈祥道嗰边多车排翻过嚟影响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很多地方都是几挤塞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是挤塞，龙尾排回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车多繁忙，龙尾一路排到去农场道近星河名居。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塘尾道支路是挤塞的，龙尾在雨晴轩。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路邻街挤塞，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近创知中学。另外现在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都是挤塞，龙尾一路排返到去窝打老道近映月台。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劲多车，龙尾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刘天赐，香港精神是努力不懈，为香港的前途工作，尽量发挥他们的正能量，亦使到各位安居乐业。这个呢就是最崇高的香港精神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19岁时嘅 Ryan 为咗揾快钱，铤而走险到日本贩毒，代价系失去7年嘅光阴同自由。当时佢被囚禁喺单独囚室，监狱规定囚友不准站立，只可跪坐。在服刑期间遇上当年福岛核事故引发的余震，他又怎样一一挨过呢？主角 Ryan 会出现在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记得收听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呢，我们的评论员是周崇明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周崇明在7:00新闻之前呢，我们就讲到呢，是新世界发展呢，他今日呢就以47.7亿呢投得呢北角皇都戏院大厦，并且会在那里做一个的保育的措施。咁但係整个项目呢都要成六年啦，即係起码都要成六年之后呢先至会见到成效。你头先都话啦，即係佢係好多个巧合因素呢先至可以形成到呢个项目㗎。佢乜嘢巧合因素啦？ 所以最基本我諗大家今日都听过好多啦，就係呢啲咁样嘅即係保育私人保育嘅建筑物呢係冇嗰个法律基础嘅，即係话业主听日中意点啊，突然间想拆咗佢，咁完全系随佢自己意愿啦。咁皇都戏院可能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有一个相连嘅大厦啦，变咗可以有一部分系可以重建嘅， 即系有嗰个利润喺度， 咁就有一个利润嘅空间啦，同埋有一个补贴嘅嗰个嘅价值喺度咯。咁变咗你一边赚钱，咁另外一边就算冇咁赚咧，咁似乎都會令到成件事個可能性會提高啦，咁另外就算係保育嗰部分，因為佢個位置好啊，同埋同頭先講即係同毗鄰嗰啲嘅社區啊，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好嘅網絡咧，咁就即係變咗佢商業價值本身嗰個即係盈利嘅機會，亦都相應係高啦。即係就算你有部分係演藝，部分可能係商場咁樣嚇，咁變咗就似乎即係所有呢啲因素加埋咧。就令到嗰件事係可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即係新世界真係做得一個比較好嘅先例出嚟，咁其他地嘅發展商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去參考啦。咁但係真係揾到一個另一個比較類似嘅咁樣嘅項目嘅機會，我覺得就真係可能會比較微啲咯。 嗯，吓嗱，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是、前身系船工戏院嘅北角皇都戏院咧，而家喺个保育上面咧，就应该嗰个巨型嘅飞拱啊，吓抛物线型嘅巨型飞拱呢个相当之独特啦。咁、嗰个应该会系保存嘅。另外就系出边有一个嘅浮雕啦，就系蝉迷董卓啦，亦都应该会保存嘅。咁不过当然即系发展商即系业权拥有人，佢哋而家都揾紧相关嘅资料啦。但是呢，譬如剛才周崇明所提到的一些巧合因素呢，究竟最终整个的项目是需要花多少钱呢？现在似乎发展商上面都未能够估计得到，因为他们都还在收集不同的资料，还有要听埋顾问的意见，拟定不同的方案。但是在个商业价值上面呢，亦都有测量师估计，现在他是有潜力呢重建是做一栋呢29层嘅商住楼宇嘅总楼面面积咧，大概系38万方尺啦，吓咁都有潜力啦。咁另外之前亦都有一啲嘅建筑师讲过，就系、是、如果佢可能系基于保育嘅因素而令到佢未能够用尽个地积比嘅时候咧、可能佢亦都可以喺其他部分咧系增加翻佢嗰个地积比啦，吓咁又或者系甚至系申请即系转移地积比都唔定，咁令到佢嗰个商业诱因就可以再多一啲啦，吓吓咁，所以即系喺咁多嘅因素之下，形成咗呢、這个皇都戏院大厦嘅呢个保育方案，咁可唔可以成为到另外嘅一啲嘅先例，令到其他嘅发展商咧、地产发展商咧，或者系私营嘅发展商咧，都觉得其实喺保育同埋一个商业潜力咧，都会可以有机会相结合。咁但系都正如周崇明咁讲，即系咁多嘅考核因素，第时可唔可以？都有其他嘅项目都可以有同样嘅巧合因素咧，又或者就系、是、当大家睇到今次呢个项目嘅先例嘅时候，会唔会亦都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啲新嘅思维出现咧？譬如头先所讲嘅转移地积比啊等等咁样，系咪可以有啲咁嘅新嘅思维，令到我哋嘅建筑保育可以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咧？ 或者始终要即系香港市民真系关心，或者即系更加多嘅声音啦，或者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意见啦，去令到成个即系社会有一种动力，去令到觉得呢样嘢咧系重要咯，就唔系个别纯粹去发展商自己嘅一啲私人或者个人嘅行为咯。 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保育咧，就唔系净系讲紧怀旧啦，而系讲紧就系话点样保存佢嘅面貌同埋社区联系之余，亦都要注入新嘅活力。 或者更加重要就系、是，即系我哋想香港究竟系朝住一个咩方向嘅发展。 嗯，好，嗱，不如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我哋同大家倾另外一个议题啊，就系啊单车友咧，唔知道你哋过去嗰几日嘅，即系上个礼拜嘅长假期咧，踩过未咧？就系、是、元朗至上水路段嘅单车径咧开通咗啦，吓，咁啊，不过亦都有啲人试过就话，喂，都好似有点而断绝和重啦，咁同埋都近日都有啲嘅意外发生，究竟大家对于嗰一段嘅单车径满唔满意咧？可以打电话嚟1873。今日同我哋倾倾嘅，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同人初次见面，唔少人都希望展示良好一面，向对方留低一个好印象。星期五，心理心理有个谜，会有心理学家为大家剖析点样做好印象管理。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得你都得。 人有一帆风顺嘅顺境日子，亦有灰心失意逆境嘅时候。其实两者都各有好处。只要站稳脚，头脑清醒，保持忍耐，就算再大嘅难关，都终会闯过。今个星期六晚12点到凌晨2点，我得你都得，开放热线1872311，为你增加正能量。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门。 咁香港其實就係要走呢條路，就係、是、所謂叫高增值，所以成日都講話你冇可能超越內地嘅。深圳已經超前呢度唔知幾多年，但係香港佢本身又有好多即係研究啊科技嗰個含量嘅，因為喺我哋啲大學嗰度，其實科學園裏面有好幾百間公司咧做緊啲好有意義嘅嘢。不過呢啲嘢咧，香港唔知嘅喎，咁所以個將來就係真係你香港人係要同周邊嘅人合作。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過。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嗱，周崇明呢一条嘅即系单车径咧吓，其实佢原本成个规划就系屯门去马鞍山嘅单车径啦。咁而家我哋主要就系讲紧咧元朗至上水路段，就喺9月29号咧开通嘅。咁中间其实都会经过即系好多地方啦吓，譬如即系去到新田啊嗰段嘅位置啦。咁但系咧，似乎喺过去嗰幾日咧都有唔少人踩過，但係都有啲嘅意外發生咗嘅嚇。我哋都曾經同事查詢過警察公共關係科啦，就話咧由9月29号咧係到10月6号啊，由元朗至上水嘅新單車徑咧，涉及嘅單車嘅交通意外嘅個案數字咧就有16宗，受傷人數咧就有17人。咁當然即係唔知道會唔會係同個單車徑啱啱新開，即係有啲人唔熟路段啦相關啦。咁但係，似乎睇翻有一啲人嘅實測咧，都會覺得咧嗱，譬如有部分嘅路段咧，又同馬路重疊啦，咁有啲部分嘅單車徑咧又唔連貫啦，可能係嬲嬲突突啦，有一啲嘅駁位咧又高咗，咁亦都有人話就係、是、成個單車徑咧有成20几个咧係嗰啲單車人士要落車橫過嘅交界處，似乎都斬斷得幾緊要咁樣喎。 即千呼萬喚始出來，即都唔知講咗幾多年，而家終於都唔係起好曬啊！即主要就係新界東同新界西而家係駁通咗咁樣啦。咁我估即最大嘅意義就係你起碼踩到過去啦，係咪啊？咁我自己未親身去過啦。咁但係睇啲相就似乎真係即純粹駁通咗咯。咁但係即究竟佢係咪一個已經好設計好完善啦，或者啲其他配套設施都已經有咧？咁似乎就暫時應該就唔係好覺得係啦，咁即係純粹就踩到過去咯咁樣。 嗱，呢條嘅超級單車徑計劃咧，就打算係由馬鞍山啦，經上水啦、元朗啦、屯門咧，一路去到荃灣嘅。咁而家我哋主要就係講緊咧元朗至上水路段啊，大家有冇踩過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你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就請嚟一位真係踩過嘅朋友啦，前單車港隊嘅代表，亦都係 是一位单车教练仇多明。仇多明你好。 你好。 哎，主持你们好啊。 不如跟我们讲讲你踩过那段路段的经验是怎样呢？ 其实我踩过那段呢就踩过三次的，那就来回啦，不同时间都有踩过。那个状况呢就很开心啦，首先它开通了，但是就真的在古洞去到新田那里呢，个上落车位个次数真系太多啦，咁就几拖累嘅，咁但系有啲位咧又好靓嘅，咁叫做 so far so good 啦， 吓似乎都暂时满意啦。古洞去新田嘅上落车位多系多成点咧吓？ 多到咧其实咧好惨嘅，你见到条路咧明明可以一条直线过，咁但系我相信可能会系一啲收地嘅问题啊，或者可能一啲路段嘅问题，佢冇办法黐埋佢啦，咁明明就係前面就係單車徑，咁就可能要穿過個路口，咁就可能啲穿嘅路口，咁佢嗰度咧就斬斷咗，咁就嗰度就可能要落車推過去，咁但係我哋見到一般嘅市民咧，好多都未必會推，咁就真係踩過去，咁就會發生危險咯。 嗯，踩過去嘅危險係因為那段路係冇鋪到係咪啊？ 嗰段路咧，其實我相信係俾人行嘅，咁中間又會有車經過，咁啊係有啲汽車嘅出入口咁樣樣，咁就加上窄啦，咁就都幾驚險嘅，有幾次跌到都。 嗯，新田一带咧都有唔少嘅，即系譬如做物流啦，即系可能啲货柜车啊等等出入。你自己遇到嘅情况会系点样咧？系私家车啊、货柜车啊，定系点样咧？ 嗱，如果我哋路过车路咧，其实新田后边咧有一个位咧应该经过一个货柜场嘅出入口嘅，咁嗰度就系咁啱去一个新起嘅路段，嗰个又要上车又要落车，咁嗰度要经历嘅咧就系、是、首先就系嗰度有个连续嘅弯，有机会上落车嘅人会撞埋一齐啦，跟住就过完嗰位之后咧就会有个路段咧要过马路，咁、那个马路咧条路咧可能经历过落雨之后咧有啲烂啦，咁加上好多大型车辆过咧，咁嗰个只系一个就咁过路处而冇个灯咧，其实都几惊噶。 嗯，吓 系啊系啊， 仇多明啊，咁 系 即系如果即系因为嗰啲始终系有好多路口啦，咁如果真系要连续过，咁可能就要加隧道啊，或者系天桥就少嘅，通常要隧道系咪？ 有我其实呢沿路去呢由上水过去呢其实已经有天桥过㗎啦，咁另外亦都会穿过一个隧道嘅，咁隧道嗰方面就我自己认为就其实同沙田区一啲单车径嘅隧道都比较接近嘅，譬如好似穗禾苑嗰啲咁嗰个下面嗰个隧道呢比较似嘅，咁但係就偏窄身囉，因为尤其是而家始终新开嘛，多人想去试，咁就人流多、车流多嘅时候咧，咁、那个意外个发生嘅机会就会比较大咯。 系，同埋似乎就因为佢系喺一啲已经有好耐历史嘅一啲公路旁边去，即、就、系、是、要辟一啲地嚟到去建，咁会唔会个单车径嘅宽度本身都系相对系窄咗咧？ 如果我踩过嘅话咧，其实好多段咧，其实都好阔好好嘅。咁但系隧道嗰啲位咧，的确系窄身咗少少。咁但系我相信我自己踩落去感觉系合规格嘅。嗯，因为我冇即系攞把尺去度。咁我如果计翻我个车个尺寸去计咧，咁、那个隧道嗰个尺寸其实系 O K 嘅。 嗯， 但系就偏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细嗰种，就唔系大嗰种沙田嗰一种咁样样。 嗯。咁所以對啲即係初學者或者唔係咁熟習條路， 係啊，啲新手啊，甚至乎其實老手過到去，其實我都覺得幾驚險。所以純粹我嚟一次兩次咁去開心挑戰一下，咁就夠噶啦。 嚇，博口位咧，博口位多唔多啊？ 其實都真係幾多，我自己我冇實際數，咁我大約我諗上落都20次左右，因為其實佢個博口位咧做特登咧等你做高啲，等你落車推，我估佢個原意係，但係的確真係高咗啲，有啲真係成兩三隻手指咁高嘅時候咧，真係有個意外喺度，因為佢其實嗰個出入口好窄啊，咁好多人都未必咁守規矩嘅時候就會發生意外。 都唔易踩過去嘅喎，如果你形容到嗰個博位咁高嘅時候。 咁唔係而家啲碌咁大隻嘅時候咧，過去蹬一蹬咁都過到嘅，咁但係就會令到啲新手或者啲駕駛能力冇咁高嘅人咧，就 有機會跌親 得紅啦，係啊。 嗯，你會形容即係成段元朗至上水路段啦，邊一個邊一 段咧，边一节咧系特别需要留意个安全问题 啊？我自己觉得古洞到新田嗰一段咧，基本上系成条叫做交通黑点嚟噶啦。我自己认为，因为其实佢中间穿过青山公路嗰段咧。佢来回穿过咗两次嘅，咁嗰度都真係几危险，因为有另外就係去到锦田嗰边啦，啲乜乜花园、乜乜花园嗰边呢，其实佢会穿过一啲较多车流量嘅车路，尤其是假期去嘅时候呢，咁就大家要千万就小心囉。但係相对嘅有好嘅嗰方面呢，就係、是、一开始上水嗰边去双鱼河嗰边呢，其实啲路高得好靓，行得好好，咁嗰边就其实就几开心嘅。 咁所以而家就由马鞍山啦，经沙田、大埔、上水，跟住元朗、屯门，基本上就通晒啦。 系，我会推介，我系啊，通晒噶啦。咁但我自己就会推介由马鞍山踩到去上水咯。 即系都系旧嗰条， 踩到新嗰条嘅少少，咁我就觉得大家都几好，嗰度几好，几好咁样，开心好靓，影完相打埋卡咁就好走啦。 如果新手呢，新手你即唔係一啲慣騎單車嘅人士，新手譬如有時一家大細，你會覺得呢個新嘅路段呢，邊段佢哋會比較合適啲去踩呀？ 就係啱啱講上水後面雙魚河嗰一段呢，其實我覺得真係幾適合一家大細去踩，幾開心嘅。 係啦， 即係嗰度比較平啦，路比較闊啦，開揚啦，咁就算對面有車嚟咧，亦都好容易睇到咯。 其他部分就可能要高技術一啲啦。 其他部分咧，其實因為都有幾多隱藏嘅位置有危險嘅，所以咧，如果係去嘅話咧，都要加倍留神咯。 同埋可能都要係咪要呼籲大家要戴頭盔咧？ 頭盔咧喺法例上面咧就冇強制要戴嘅，但係戴咗就保一保你平安。咁我真係強烈支持大家戴咗個頭盔去踩單車。 好啊，唔该晒你啊，仇多明，麻烦晒你，拜拜， 多谢两位，拜拜。 仇多明咧系前单车港队嘅代表啦，亦都系位单车教练啦。咁佢经过实测啊，头先亦都同我哋简介咗，即系成个嘅元朗至上水路段嘅呢个新单车径咧，佢自己嘅一啲嘅评价啦，同埋佢觉得如果新手咧适合踩嘅边啲地方啦。嗱，咁18721，大家有冇踩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听听郑生先啦，系嘛？郑生你好。 你好， 有咩睇法呢？ 因为我其实都踩咗啲单车都好多年㗎啦，成日都喺即係由沙田踩到去屯门嗰边嘅，但之前就冇单车径啦，而家就有啦。咁我上个礼拜五啦，就新开，咁我就同朋友去踩啦，咁都系由沙田开始踩到过去嗰边嘅。咁我有啲意见嘅，就想睇下有关部门可以跟进下啦。咁成條單車徑咧，我見到都係冇乜嗰啲路牌嘅。咁尤其是喺邊度咧，就係、是、新開嘅，就係、是、由大埔開始啦，就去到粉嶺中間嗰段都係新嘅。咁嗰度咧又上橋落橋啦，因為嗰啲新嘅橋啊，跨過九港鐵路，即係東鐵線啦。嗰段咧就唔知點行嘅，咁撞咗好多次板先撞到過去。咁去到粉嶺之後，去粉嶺入去上水都係冇山嚟出啦，完全係都係 lock 咗，咁行咗好多冤枉路嘅。咁有陣時又要即係有啲幾經辛苦啦，又要推又要落車咁樣先至去到翻去大水渠隔離嗰條單車徑啦。咁頭先教練都講咗啦，就係、是、太多上落車位啦。咁我自己就目擊到一個意外呢，就係喺錦綵花園出面呢，就有個濕圍啦，有個隧道嘅。咁、那個隧道呢，因為嗰、那個即係天光同埋下低比較暗啦，咁嗰個落車位呢，一落去係直路嘅，但係一落到去黑位嗰度呢，就突然之間有急轉彎嘅。咁、那個急轉彎呢，就有一家三口就炒咗車，那個媽好似昏迷咗添。係啊，咁樣嗰個呢，我覺得真係有需要擺多啲即係 warning sign 嘅。 明白，多啲嘅即係警告嘅路牌喺度啦，等大家注意安全。多謝曬你鄭生分享咗你嘅經驗啊！電話號碼18721，7:30新聞翻嚟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应轩报道新闻。美国诗人路易斯·格吕亨成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负责评审和颁发奖项的瑞典学院说，他的诗中音韵满载朴实无华的美丽。路易斯·格吕亨在1968年首次发表名为《Firstborn》的作品，很快成为美国近代文坛中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一共出版了12本诗集，也都发表过一些和诗作有关的论文。路易斯·格吕亨将会获得1000万克朗的奖金，折合超过800万港元。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4宗，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10宗。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新增11宗个案，至今有12人感染。院舍所有人要送到樟木头老人度假中心和薄扶林复康中心检疫。尖沙咀 China Secret 酒吧再多一人染病，累计有10人确诊。29岁患者有一个朋友初步确诊。至于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个65岁退休男士，曾经到铜锣湾和湾仔的健身中心。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本港的疫情出现反弹，当局计划设立临时检测中心，以及延长普通科诊所免费派发样本瓶的时间，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又会要求酒店业界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加强提醒住客不建议房间里面开派对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正研究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如果能够强制相关人士参与检测，令当局能够更好掌握公共卫生资料，更有效推出措施的话，有关强制是需要。他说明白市民会有不同担忧，当局在研究法律框架时候会研究如何处理。对于司法机构裁定6项涉及裁判官何俊尧的投诉不成立，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表示欢迎，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文革式批斗法官。他说司法机构的回应清晰和透明，令大众对司法制度保持信心。郭荣亨又说不赞成市民和建制派一起上纲上线，以大量投诉的方式针对法官，认为并不可取。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否认批斗法官，认为只是反映问题，又质疑司法机构处理对不同法官的投诉时候标准不一。另一名民建联议员郭佩凡就说对司法机构的裁决和回应感到失望，认为未能够让公众信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以及有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就在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影响到伟业街出返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近常月道。至於較早前在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快線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龍尾去到葵涌道接近葵涌醫院。就是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蝴蝶谷的快線有意外，龍尾近葵涌醫院。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但是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交通就非常擠塞，車龍排到近上鄉道，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現在仍然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 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翻沙田龍尾油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近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基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天光道。咁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蝴蝶谷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狮隧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一段塞道上浸会桥面；而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之中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宇晴轩。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塞到帝国中心地开；而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近加连威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嘅时候咧，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院。 Better than 20 years ago. Don't let it dominate. Don't let it take over your lives. 他说自身感觉比二十年前更好，呼吁大家不要被病毒支配生活。 但是白宫感染群组扩大，拜登说希望特朗普染病令美国人明白到戴口罩的重要。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九中上堂啦！ 今年立法会选举延期，原界议员继续延任，但民主派早前就去留，希望透过民调决定。在两者结果都不过半的情况之下，大部分议员选择续任，究竟他们在接下来的立法会会有什么挑战？今集邀请到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上来跟我们谈谈。 星期六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下新秀训练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咧都踩过咧，系即系近日新开嘅元朗至上水路段嘅一段嘅单车径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经验同埋观察。听听听众黄先生先啦，黄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啊， 你好黄生，有咩睇法咧？ 哦，系啊，其实嗰个单车径咧，我都踩过嘅。咁佢未开通之前咧，都期待已久。 嗯， 吓咁正话咧，我听收音机嘅时候咧，仇师兄仇多明咧都讲解过嗰条单车径嗰度。 系， 咁基本上咧，佢嘅意见都好正确。 嗯， 吓咁但系咧，佢有一点咧就比较人口少少嘅。嗰句咧就系疏忽疏忽， 佢疏忽疏忽，即系点啊？即系嗱，你期待已久，如果你唔同意啊，仇汤明呢个观点，即系你觉得麻麻地噶咯，系咪啊？ 系非常之麻麻地， 非常之啊？点解咧？ 系尤其是正话仇师兄讲嗰度嘅古洞即系由呢个双鱼河边计到去白石坳停车场嗰段咧，哇！嗰啲真系，我觉得系单车杀手嚟咯。 点解啊？ 嗱，第一， 正話仇多明咧都講過，就好多斷斷續續啦，可能你睇兩嚿又要落一落嘅理論上，因為好多嗰個路口啊。 嗯 而且嗰個路口咧，嗰、那個單車徑同埋嗰個路口嘅高度咧，有成幾寸咁高。 係。 如果你踩單車咁硬撞咗喺個路口度咧，好有機會會爆胎嘅。 係。 咁同埋如果技術唔好，平衡力唔好嘅咧，咁你撞落去嗰個閘口嗰、那個路口同埋。即係嗰個單車徑嘅平面同埋行人路嘅平面嗰度嗰幾寸咧，就會失去平衡，咁、可能會引致交通意外嘅，因為好多人係嘛。咁、你一平衡，咁你一線一扎咁嘅扎落瞓落隔離嗰啲單車嗰度咯。同埋嗰度咧就比較近條行車嘅馬路啊。咁所以好容易發生交通意外其實。最危險最危險嘅一個路口咧，就係、是、由古洞去元朗方向嘅河上鄉嗰、個路口，嗰、個路口咧係完全睇唔到右手邊河上鄉出嚟青山公路嗰啲汽車嘅。 遮俾咩遮住咧？ 嚇、 俾咩遮咗咧？ 有啲植物啊。 哦， 有啲植物同埋或者係有啲圍咗嘅地方。咁、你如果你踩單車伸手一下唔留意嗰個有個路口咧，那個單車又唔停，咁又衝咗出馬路。咁嗰边咧，其实有大货柜车出入嘅， 系， 咁你就非常之危险啦，那个路口。咁啊，如果系 吓，咁啊，嗱，阿黄生，你对佢个评价即系都唔系好好啦。咁你会唔会都成日再去踩嗰个嘅路段啦？吓，你自己？ 踩出马路喺第二度，绕过咗呢一段算啦。 系 系，咁其实可以点样绕咧？就绕出去落马洲嗰边嘅。 系。 繞翻出去啊，大概係黃巴站嗰邊，嗰度開始咧個單車徑咧踩出去元朗感受花園，或者係直頭係元朗市嗰度咧，咁其實都可以接受。雖然咧都要穿過，正話阿仇師兄都講過嗰、那個穿過青山公路幾次，但係基本上嗰條路都算係靚嘅。 明白。 咁嚇，係啊，就要嚴重一定要避開正話阿仇師兄提嗰個古洞段，佢講得比較人口，嗰段真係好鬼危險嘅。 好啊，多謝曬你啊，黃先生嘅分享啊，多謝曬啦。咁啊，周崇永其實咧呢條嘅單車徑咧係11公里啦，但係耗費都唔少。2016年嗰陣時係同立法會申請咗係8亿几，接近9亿咧去興建嘅，但係似乎如果我聽頭先阿黃生同埋鄭生嘅評價係咪？都好似唔係太理想， 所以我諗，因為聽咗咁多年啦，亦都係一個好似好宏大嘅工程啦，即係正如頭先講就亦都造價好貴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好有期望噶嘛，尤其喺即係上水可以駁到去元朗，咁跟住即係變咗成個新界由西去到東啊，咁點知一出嚟咧就見到咁多都幾未執得好啦，或者幾多設計上面嘅漏洞啦，咁變咗個落差都幾大咯。 嗱，18731，大家有啲乜嘢嘅经验或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我哋不如又请嚟一位嘅嘉宾啦，就系、是、元朗区嘅区议员杜嘉麟啦。杜嘉麟你好， 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元朗区议员杜嘉麟。 嗱，你对于呢条单车径满唔满意咧？ 嗱，其实呢一度有11公里啦。咁其实分开嚟到睇嘅，要有啲嘅路段咧系几好嘅。就有啲嘅路段咧，就真係強差人意噶啦。咁想點樣傾法咧？因為 強差人意係邊度咧？ 嚇， 強差人意係邊度咧？ 其實強差人意咧，就係由呢、這個古洞開始，一路去到新田咧，其實都係唔合格嘅。 嚇，即係都係頭先阿仇多明同埋頭先嗰位聽眾咧所提過嘅地方啦。嚇，咁滿意咧？滿意又係邊度咧？ 滿意呢，其實就如果你由錦博路一路去到元朗呢，大部分我講大部分啊，個路段都 OK 嘅，即係開揚啦，清晰啦，同埋比較安全。咁、我用呢啲比較小心啲嘅字眼呢，叫比較安全，因為有一兩個位置都真係好得人驚嘅。 係吓，咁整體嚟講，滿意與不滿意嘅比例係點樣啊？ 你讲系 即系成个路段啊？你自己系啦，满意同不满意嘅比例系点啊？ 唔满意嘅多过满意噶啦，老师。OK， 咁我头先都讲啦，古洞去到新田咧，其实就系失败之作嚟嘅。我同啲朋友讲笑啦，即系我自己踩完之后，我就咦，练上落单车就系最好啦，唔系练单车，系练上落单车，上上落落，上上落落。 系，因为不断要落车。 咁呢个就系一个蛙虎式嘅即系表达啦。 咁但係我諗嚴肅啲嚟睇就係、是、其實嗰個設計因為斷絕禾蟲啦，同埋要跨過好多嘅公路嘅，即係私家車路啊，或汽車路，馬路，咁就有啲基本嘅危險位嘅。因為如果你怕，譬如我哋而家通常話，要單車嘅啦，咩踩單車啦，咁要加大細去，咁你就預咗好似譬如話大埔沙田咁樣，一條路直過，唔係太多，即係應該冇乜嘢 cross over 馬路嘅。 嗯， 但係古洞對新田咧，其實基本上你踩100米到咧，你已經預咗要過一啲路口啦，甚至要過馬路嘅。咁、如果你話一家大細或者有啲新手有啲叫做叻啲嘅，咁就會有個落差喺裏面啊。咁其實如果咧停設咧，或者睇得唔通透咧，或者嗰個踩單車嘅技術唔係話咁理想嘅時候，諗住去玩下消閒嘅啫，咁基本上係危險嘅。OK，我上個星期都踩過嘅啦。OK，咁我都選咗少少翻屋企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有啲踩單車人士即係停設啦，咁就撞埋嚟噶啦。咁呢個係個情況咯。咁其實單車同單車痛咧，咁即係都輕微啦咁樣。而家最驚就係、是、一時心急睇唔切咧，要橫過馬路咧。呢、這個就係我擔心嘅。係 嗱，盧嘉麟嗱，你頭先都講咁多啦，我想問咧，即係由你嘅觀點或者觀察睇上嚟咧，喺個設計上嘅問題，到底係原本即係嗰個嘅路徑嘅限制啊，定係地權嘅限制啊，定係根本佢當初選條路線係麻麻地咧嚇？你覺得？ 嗱，呢個就諗歷史原因啦，要講得長少少。我咧就做咗一屆啫，今年係第五年做區議員。咁其實嗰個選址咧，據聞啊嚇，據聞嗰個路段咧，最初唔係喺呢度嘅。 嗯， 最初嗰度依家聽翻都即係直情係響旺嘅。啱啱有個舊嘅鄉市區議員我講，以前嗰條路唔係咁樣㗎，嗰個路線係喺南生圍過去呢個玻璃圍，然後玻璃圍接大生圍。然后喺米布嗰啲鱼塘嘅内围，唔系外围，内围挨住边咁过嘅。咁如果系嘅话咧，咁就两边都叫做安全喺米布，唔系车路嚟嘅。咁可惜咧就系、是、被否决咗啦，咁嘅样佢话。咁而家先至出现咗呢一个单车径嘅选址。咁呢个单车径嘅选址咧，我所知道即系综合咁多嘅意见咧，就系、是、嗰、那个。收地嘅問題啦，最主要即、就、係、是、其實政府係想或者即係擴展署係想收一條直嘅出，咁但係就問題、有啲地係收唔到啊。咁有啲地都係可能有啲樹木啊、或者自然嘅物體。OK， 咁就變咗有個限制。咁變咗你有陣時喺左，有陣時喺右，有陣時喺青山公路，有陣時就唔知去咗邊一度咁樣。咁就係出咗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明白，即係 咁去到呢、這、一個古洞嗰邊咧，係更嚴重嘅。 明白。嗱，咁我想問啦，即係而家條單車徑就起好咗啦，仲啟用啦，有冇任何嘅補救方法可以做到啊？ 其實我就喺呢過去呢一段時間咧，都一路有揾呢個 CDD 嘅。咁實際啲講細啲啦 ，OK。有啲路口其實啲居民都揾我嘅。 是 就是话，因为单即系居民通常揾我就系嗰啲揸车嘅驾驶人士啦。咁佢哋嘅亲身经历就系俾啲踩单车人吓亲嘅咁样。嗱，踩单车人系刻意去吓人咯，我相信唔系嘅。咁佢哋都即系踩得开单车就见到路就过啦咁样。咁所以有呢个咁嘅矛盾。咁喺个纯粹我揾 C D 就系希望佢哋加一啲提示啊、banner 啊、横额啊。路标啊，加大啲路标啊，希望啲踩单车嘅人去到嗰啲路口位，真係落车推单车过，小心慢驶诸如此类咁嘅嘢。咁、我諗而家就係即係喺呢个阶段，基本上条路单车径已经喺度㗎啦。咁你话大修大改，就真係几困难嘅。咁所以而家就係我嗰个出发点就係、希望唔会有 更多或者更大的意外，亦不希望有意外啦。 明白。 咁就希望喺呢啲咁样嘅提示啊，或者甚至到一啲设施啊，因为我就同个托影处即系讲有一两个路口咧，就应该模仿我见过嘅，譬如话大埔嗰边，有啲路口系成打横落咗个闸嘅，基本上你踩单车就过唔到，一定要即系落咗车然后推过去啊咁样。咁但係就种种理由啦，而家仲未喐到嘅。咁我都希望佢哋可以即係拓展处即係参考返一啲咁样嘅做法啦。咁但係佢哋唔好一次呀呢、這个问题，即係一讲到呢个位呢，佢哋就话啊唔得，我要问运输处喎咁样，因为个法例呀咁样。咁但係我话喂法例还法例，安全人身嘅安全，生命嘅宝贵。呢、这个系个首要嘅， 明白啊！咁所以其实都要睇下你哋咧，继续点样跟进，即系虽则系小修小补啦，但系都令到呢条嘅单车径可以安全一啲啊！杜嘉麟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杜嘉麟咧系元朗区嘅区议员嚟嘅。 逆境之中，我哋请嚟一班高手为大家打气。 首先有擅长猛虎射球嘅小志强， 放马过嚟啦！我小志强唔会怕你哋噶。 打极都唔死嘅星矢， 天马流星拳， 仲有孙悟饭嘅师傅笛子魔童， 呢、這个冠状病毒真系可恶啊！ 仲有呢班高手嘅幕后声音冯锦棠，即系我啦，都会出现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8点至10点嘅手下流程，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中美贸易战、美国制裁、社会运动到新冠肺炎，香港的工业界在这年几两年入面面对着什么困难，又会对施政报告有什么期望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叶宗贤和大家分享。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周崇明讲到咧，两性喺社会上面嘅发展啦，因为即系两性嘅喺社会上面嘅角色或者佢家庭嘅岗位有所不同啦，咁可能都真系会有一啲嘅分别嘅。咁平机会咧最近就委托咗中文大学啦研究咧个社会对于女性做政治领袖嘅睇法。咁但系比较特别咧就系佢哋唔同嘅受访者啦都认为咧照顾家庭系女性嘅从政障碍，亦都话咧不如就推行一个四分之一日假咁样啦。不过其实从来照顾家庭系一个女性嘅，即系无论系职场啊或者系其他方面嘅障碍，似乎呢个都系咪一个比较广泛嘅即系社会现状或者社会共识嚟噶？ 当然即系男女有生理上面嗰个差别，即系譬如生育咁，当然系女性嘅，即系只能够系女性啦。咁但系如果家庭岗位咁，我相信就系、是越嚟越多嘅。即係比較年輕嘅人，咁都會覺得，咁男性當然喺照顧家庭嗰度，亦都應該分擔翻一份啦。 咁但我哋成日讲緊呢一啲家庭友善措施呢，係咪应该都要按照唔同嘅性别而有所区分呢？电话号码187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呢平机会嘅行政总监朱崇文嘅。朱崇文你好。 你好。 係。唔係好明喎，其实根本照顾家庭是女性的从政障碍，其实无论她是不是从政也好，就算是职场也好，那这个都是一个要兼顾的问题来的，即是不嬲都是的，应该不会因为她从政而特别显著的，是不是呢？ 不是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一般人如果她是女性，她是要做工的话，她其实打两份工。因为香港来讲很多都是传统观念啦，那个照顾者的责任摆在女性身上面。所以他就翻工是一份工，屋企照顾老人家照顾小孩仔可能是另一份工。咁但如果他从政呢，他就打三份工。他多了一份就是说额外的是从政那边的工。咁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就建议就说做一些家庭友善的措施呢，是令到他能够平衡家庭和生活甚至乎从政的需要咯。 咁我諗呢個係咪都視乎究竟佢係全職從政啊，定係真係兼職從政啦？ 當然係啦。咁 如果你全職呢就可能少咗一份工啦全職從政，咁但係你兼職就肯定係打返份工㗎啦。 係咁、你覺得嗰個家庭友善措施其實係講啲乜嘢嘢呢？ 其實好多唔同嘅安排嘅、包括係彈性上班時間啦，包括係一啲友善嘅假期俾佢哋啦，有啲可能係公司係俾一啲相關嘅培訓，點樣去育兒啊，嗰啲都可以係一啲家庭友善措施。咁但係其實我哋平機會自己本身咧都做緊一啲新推出嘅友善措施，就係、是、四分一日假。其實對僱主嚟講咧就冇加到佢全年嘅假期。不過咧，因為好多時候因為要譬如話要陪屋企人睇病啦，或者湊小朋友翻學啦，或者有急事嗰陣時候可能要攞一兩個鐘頭時間。但如果你要佢攞一日假，又或者攞半日假咧，對佢嚟講好快就用曬啲假期，就唔夠用啦。咁但係喺唔增加僱主嘅承擔底下，但係佢就可以將啲假期拆開嚟用咧。咁呢個唔多唔少都幫到佢哋。咁我哋自己平機會都行咗三四個月啦，發現同事用呢種假期嘅咧人都會多嘅，同埋都好受落，覺得呢樣嘢咧好幫到佢哋咧平衡家庭同埋自己屋企嘅一啲需同埋工作上嘅需要啦。 係咪即係通常可能就係早放兩個鐘咁啊？係嘛？即係可能要早啲去接送嘅，定 係即係如果佢預先知道有啲責任係需要去做嘅，可能佢就攞早上嘅上半晝、早上嘅下半晝，或者下晝嘅上半晝，或者下晝嘅 係啦，即係兩個大概兩個鐘咁， 兩個鐘咁上下啦，係啦，冇錯嚇。 同埋你頭先講咧，即係家庭友善嗰度，如果特別係針對一啲叫從政嘅女性，咁個範圍應該係邊一類人咧？ 我哋讲重症嘅就而家，譬如我哋嗰、那个survey 咧，就主要系睇立法会啦、区议会啦，又或者一啲政府嘅官员啦等等，喺呢啲咁样唔同界别嘅一啲唔同层面嘅重症者嘅吓。 嗯，系吓嗱，譬如头先你讲翻咧，即系你哋自己推行嗰个四分之一嘅经验啦，咁你哋都话即系推行咗三四个月咧，都几多人系有呢个需要嘅。你哋有冇自己有个观察系男性需要多啊，女性需要多啊，定系两个性别嘅比例都差唔多？ 其实两个性别都差唔多嘅，而家香港都比较开放一啲啦。家庭嘅责任咧，尤其是后生一辈咧，其实就男女双方咧都可能会分工嘅。有阵时家庭未必一定系讲紧两公婆噶嘛，你讲紧譬如照顾你嘅爸爸妈妈，咁可能兄弟姐妹大家都有责任，咁所以其实大家都有份可以用。 但如果应用翻喺你哋今次呢个嘅调查啦，就系、是、女政治领导嘅态度嘅呢个研究上面啦，你觉得有冇乜嘢嘅额外嘅家庭友善措施系应该只系应用喺呢啲女性嘅从政者，而唔需要俾男性嘅从政者咧？有咩额外嘅措施你觉得要俾佢哋咧？ 呢、這个就如果话对女性特别有困难嘅咧，就系佢哋好多时候。考虑从唔从政咧，就谂紧佢几时会生 B B。 嗯， 呢个决定咧系影响紧佢几时咩边一个年份去参政。咁如果喺产假方面系能够加少少，其实都有讨论啦吓。咁、呢个可能系帮助到佢哋减少一啲即系呢个压力嘅。 咁但系譬如你加产假，你就唔系净系讲紧女性嘅从政者受益啦，其实系全部女性都受益啦，讲紧。 冇错吓。 咁所以我的意思就系话，有冇一啲特别嘅措施系特别针对女性从政？你哋觉得可以引入或者可以介绍，令到女性嘅从政障碍少一啲嘅咧？ 我哋有嘅，咁喺嗰个五大建议里边咧，就有几样都可以帮到嘅，譬如话公众嘅教育啦，减少大家对佢角色定型嘅。睇法啦，同埋一啲意識嘅增強啦，咁亦都希望係即係俾啲培訓啊，或者私有計劃咧，係能夠幫女性咧係扶佢一把，去即係從政嘅道路係比較易行一啲啦。咁我哋都建議一啲系統性嘅支援，譬如話增加強佢哋嘅網絡啦，譬如話唔同女性佢哋曾經參選，佢哋之間大家有個聯繫，有個網絡咧，互相去支援啦，等等呢啲都係幫到佢哋嘅。咁最终有一个咧，就市民未必系咁接受，因为个我哋嘅揾出嚟嘅调查结果咧，就似乎唔系太多人接受，就系嗰个配额制度。咁但系香港嚟讲咧，事实上我哋无论喺议会或者喺公务员体系咧，女性嘅比例真系太过低。咁我哋就配额制咧，我哋都建议，如果可以嘅话，大家一个自愿性质嘅配额制咧，可能都可以加快嘅步伐，多啲女性系能够 在那个领导的地位。 嗯，明白，不过这个都是真的挺争议性的建议。朱崇文暂时跟你谈到这里，唔该晒。朱崇文呢是平机会的行政总监。不过讲到女性从政障碍，可能都仲有很多其他要点要考虑的。今天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